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跟住宿餐饮行业相关的旅游人。说起他们的工作，可能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今天请到的这两位旅游榜样呢，他们在多年的工作当中不但业务精进，而且他们还多了一份对自己的职业，对北京旅游的责任感。让我们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玉心苑宾馆总经理侯福军，北京顺义宾馆餐饮部经理马晓辉。 我来自于北京玉心苑宾馆，我叫侯福军，1981年参加工作，1997年调入北京玉心苑宾馆，直至现在我已经在宾馆工作21年了。我最初从客房部的服务员做起，这么多年来曾经获得了第12届、13届以及第14届首都旅游紫金杯先进个人和北京市巾帼建功的标兵、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等优秀称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马晓辉，来自北京顺义宾馆，90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顺义宾馆工作。09年我获得首都青年烹饪艺术家称号，10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2年获得第7届中国药膳养生技术制作大赛特金奖，18年获得味道中国鼎炉大赛先进奖，并被组委会邀请担任形象大使。 欢迎今天的二位榜样人物，北京玉心苑宾馆的总经理侯福军，还有咱们北京顺义宾馆餐饮部的经理马晓辉。那正像我刚才所说的，二位呢都是来自于跟咱们北京旅游住宿餐饮行业相关的单位哈，一个呢是平谷，一个是顺义。我们来先问问侯福军侯总啊，您所在的这个玉心苑宾馆，我们看了一下的位置是在平谷区的金海湖那边啊，环境特别的美，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工作的地方吧。好吧， 我们北京玉心苑宾馆地处平谷金海湖畔，我们的占地呢有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我们院落也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大约是3000多株的乔灌木，还有200多种的品种，应该说是绿树成荫，花草遍地，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我们有6栋客房楼围湖而建，还有一个18亩水面的人工湖，还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总床位是568张，还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广大听众和朋友们旅游住宿会议于一体的这样一个3星级的宾馆。 听得出来您对这个宾馆相当熟悉，这数字真的是耳熟能详。一说这金海湖咱们就知道这生态环境好啊。 对， 是吧？刚才您一说绿树成荫，湖光山色的， 对， 我一下就觉得这个宾馆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对，80%的绿地面积。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平谷这边的玉心苑宾馆啊，金海湖边上的宾馆。那今天一块来的还有北京顺义宾馆的餐饮部的马晓辉。晓辉也跟我们说说顺义宾馆，说说你工作的地方呗。 好，我们北京顺义宾馆成立于1958年，是与顺义一起成长起来的，地处顺义区中心城区，交通四通八达，环境优雅，拥有这个美观典雅温馨舒适的客房340套，还有28个风格各异雅致温馨的宴会厅，是集住宿、餐饮、会议、娱乐、租车、物业团膳于一体的3星级酒店。 哦，这也是个3星级的。 3星级，现在已经成为咱们顺义区服务领域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听得出来，小辉挺为自己工作的地方感到自豪的啊。刚才我们也听到说您是这个宾馆的餐饮部经理，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餐饮部这个部门吧。 我们这个餐饮部啊，早些年呢，就是主要是服务一些咱们那个会议，都是一些上门来的会议。 哦，会务的。 会务接待。现在我们主要就是走出去接待这一些这个团餐，就是到旅游季节，散客也不少。 刚才听到二位在介绍自己单位的时候，都说到了几乎是同样的名词，叫宾馆，玉心苑宾馆、顺义宾馆。其实对于今天经常出门旅游的朋友来讲，宾馆这个名词啊，感觉有一定的年代感。 那我想二位，你们所在的单位的这个名字虽然还是宾馆，但是随着这些年时代啊，咱们的社会经济各方面不断的变化，我想肯定是跟过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不对？那侯福军侯总，您所在的北京玉心苑宾馆，那是不是在这些年当中，在我们所说的这些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呢？ 是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些个比较固定的客源之后呢，我们应该说也是近几年发生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这种到来，这个酒店业的市场迎来了更加激烈的这种竞争，所以我们玉心苑宾馆呢也面临着就是如何重新来整合这个定位市场，怎样充分利用新媒体来拓展新渠道，深度挖掘潜在的客户，也面临着一个这样的思考。所以在开发我们的居家旅游还有儿童这个亲子活动的这个市场上也做了一些个尝试啊，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在一个风景那么美的旅游区嘛，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客人是冲着那个风景去的， 对， 冲着目的地去的， 对，我们也是有着三大优势，其中环境是一大优势， 对， 所以在亲子项目加大儿童市场的份额这方面，应该说加强儿童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用微信呀、携程网啊等各个方面来不断的增加和拓展我们的业务，增加经济效益，来增加企业发展的这种综合能力，应该说这几年还是做了很多的尝试的。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拓展了不少。我们的散客也比过去的市场份额要占得高了， 就是面向大众市场， 面向大众市场了。 对，刚才您说到这个宾馆是在金海湖边上，咱们都知道啊，北京京郊各个区都有自己特色的美食，平谷也不例外啊。所以咱们作为面向大众的宾馆，是不是在餐饮方面也加入了很多你们所在的区域的特色呢？ 是的、 嗯、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原本吧是川鲁特色，我们在这个川鲁菜的基础之上呢，应该说又加上了我们平谷本地方的这个特色菜，还是很受我们广大市民的这种欢迎的。比如说我们的京东肉饼、豆角粘卷子、小鸡炖蘑菇、烤红薯、自制豆腐，都是客人喜欢的绿色食品。 听着就那么接地气， 客人比较喜欢，而且物美价廉，特别是早晨能喝到我们的豆腐脑、豆浆、都是夜里加工，早晨喝特别新鲜。一个是这个开发地方特色的东西，另外我们的食材、特别是在绿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提倡不使鸡精、味精这样的调料品， 真不用、 对，真不用，包括嫩肉粉、我们都觉得它做出来口感可能好一些、但是真的是不健康。所以我们在从2008年开始我们实行自助餐之后，基本上我们也在随着大众的口味也在慢慢的往前推这种绿色，直到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吧。 听侯总讲这个吃的东西，讲美食啊，我就想到坐在您身边的其实就是咱们另外一个单位啊，咱们北京顺义宾馆专门负责美食的餐饮部经理马晓辉。那小辉对于宾馆的餐饮啊美食这一块应该是更熟悉更了解了，听说您是一到宾馆就加入了餐饮部，一直在做这方面工作是吧？ 对，从顺义宾馆进入一开始到现在。 哦，那您一开始进去就是做管理工作了？ 不是，一开始就是从希望宫做起，从最初 的、从基础的开始做起的。 对 入门， 到切配，完了到炒菜，就是熬嘛，掌勺大厨，完了到厨师长，完了到这个餐饮部经理，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在顺义宾馆。 顺义宾馆，这个从90年呀，我这个就是毕业以后经人介绍到这个顺义宾馆，特别荣幸给分到了这个餐饮部。我当初的梦想呢，就是想作为一名大厨，分到那儿呢，完了这厨师长第一个给我工作就是洗碗工，这洗碗工大家伙也都知道，又脏又累，还乏味，这个特别辛苦。当时就是说干这个呢，心里边也有一定的就是不愉快吧。完了，这个厨师长就是发现了，就找我聊天。完了，我就说出我这梦想来了，我说我就想当一名大厨。完了，这个厨师长就说咱们当一名大厨就是要从这个比较简单的，从点点滴滴做起，积累自己的经验。哎，这一下完了，这个厨师长确实说完了之后，我心里边就明白过味了， 能解开你那个疙瘩。 对，完了我就是那时候我就是下定决心把厨师长交给的任务每一件事都要干好。经过一段时间呢，看我也是挺任劳任怨的，哎，完了就问我说这有一机会想让你学学这个配菜。当时我就 哎呦，特别的高兴。哎，这可终于让我学上了。 你觉得是熬出来？ 熬出来了，能也能实现我的梦想了，这学大厨了。 嗯， 哎，但是这个到这个切配班那之后呢，也是一些呀、洗菜呀、摘菜呀、切菜呀，就是这些工作也挺乏味的， 基础的工作 啊，基础的工作。 嗯， 但是那个刀工呢，要想成为一名大厨，必须要具备这个有一个好的刀工。 嗯嗯， 哎，我这就在这儿就是干了一段时间。这个厨师长也不挺不认可的，说你这刀工不行。完了，我就是每天人家别人下班，我不下班，练习这刀工。经过一段这刻苦的努力吧，哎，这个厨师长还是认可了。最后 您是就是利用别人休息时间偷偷练是吧？ 对， 一直加班练， 一直加班练。 这跟武侠小说里说那个练刀法是一样的。 作为厨师，说实话，成为一名好厨师， 嗯， 一个是刀工，一个是上浆，还一个是火候，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 哎，您跟我们说说练出来的标准有怎么就叫练出来了？他怎么就发现你练得很好了？ 这个说一最简单的，就是咱们切土豆丝或者切肉丝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啊，咱们可能切切的也不是说推用心了，就是同事之间互相可能聊聊天，但是那刀在切到手上是不是刚一沾住这肉皮，啪就能把刀抬起来？这个刀使的这火候，对， 哦。 完了就是后期2005年嘛， 嗯， 作为这个我们宾馆的青年厨师嘛， 嗯， 给我们一次学习机会，到咱们国二招学习，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心里边特别高兴，就是到那儿跟这个做国宴的这些师傅大师们一块学习，啊，心里边真的是特别激动，就是我当时也去，一定就是把这个手艺得学回来，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完了到那之后呢，就是一看人家师傅做的每道菜，从这个刀工、这个火候、味道、装盘，这与众不同，就自己心里边就压力特别大。这个师傅，我们那个张师傅特别好，看见我呢，就是说：“小伙子，看跟你那个原来不一样了吗？”我说：“是不一样。”说：“别着急，咱们这个做菜不是光靠手，要用心用脑，才能做出一份好菜。”下班以后呢，也睡不着觉，就是想着张师傅说的这些事儿， 还得琢磨 琢磨。夜里边起来，把师傅教的这些做菜的流程怎么配比的，都一一的记在本子上呢。有一道菜是一个做粤菜的广东师傅，他这个那边做菜，他这个调料特别丰富。当时我有几道没记住，完了我就怎么也琢磨不透。完了夜里边呢，这是2-3点钟，我就跑到那垃圾站，把那调料袋都找出来了，找出来我把那个调料袋拿回来，我又一个一个的记在那个本子上呢。第二天看着那个师傅怎么调配，怎么炒制，就是这样一直一点一点细心的嘛。 马晓辉说，不管是最初在餐饮部里跟着师傅练习，还是外出培训，都激发了他强烈的学习欲望。每一天他都自觉做到精神上振，心态上平，工作上拼。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他取得了国家高级厨师资格证书，2004年在行业协会举办的烹饪大赛上，他的一道清水牛头获得创新菜金奖，同年还获得了经济技术创新标兵称号，2009年他首次参加青年烹饪艺术家评选，还荣获首都青年烹饪艺术家称号。 小辉刚才这段经历确实挺不容易的哈，自己用心学。而我发现您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坐在身边的玉心苑宾馆的侯福军侯总，您好像听得也很入迷，那是不是类似的经历您也挺熟悉的？ 我也对餐饮很有兴趣，我也曾经直接管了餐饮部的4年呢。 哦， 当餐饮部的经理，在这过程当中，我从那个不知道冷荤面点是什么样子的，从那儿学起，到了餐饮部也是一学4年。 您现在要作为一个宾馆的负责人，其实您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您都得了解啊。 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部门我除了一个工程部车务部没直接待过，其他的是都走过， 都经历过了， 都经历过。 嗯， 基本上都经历过酒店各个部室。 所以走过了那么多部门，应该有一些部门是您印象可能特别深刻的吧？ 什么最深呢？应该是 餐饮吧，这个餐饮部在这个酒店里，我觉得客人对这个餐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它在各个部门当中呢，应该说体现的价值又是比较高的，而且也是非常累的。比如说客房部，我们的会议部，应该说基本上宾馆没有不累的。一线累，它二线实际上也承担着很多的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我要为客人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服务，它是离不了后勤的。离不了后勤的。比如我们的工程的师傅呀，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个隐形的服务啊，比如说这些个物资啊，采购部门，那都是非常关键的。您再好的厨师，再好的手艺，没有一个好的原材料，第一道那也是让客人吃不到一个可口的饭菜。它都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您说的太对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服务工作，它就是相互配合的，而且是一些特别细微的细小的这种环节配合起来的。那说到这个细节啊，我们现在讲究服务的细节，听说在您的宾馆里，在您的单位里，您对细节的把控是相当严格的。那侯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你们宾馆啊，对于旅游服务的过程当中，在服务细节方面你们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经验呢？ 应该说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管理层吧，就开始传导一种什么理念呢，就是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我们就在干部员工当中就贯穿了这种细节服务。比如说硬件吧，在这方面我想说说，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性的。那么硬件方面呢，比如说这么多年来，随着我们各界宾客需求的这种多样化，宾馆也在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硬件设施。比如说我们先后对客房楼啊，还有对会议中心呀，对我们的游泳馆呀，对客区域，那么我们也在不断地加以完善。比如我们去年开始，我们那个楼嘛是三层的楼啊，三层的楼是别墅式的。随着居家旅游的这种大众旅游的这种到来吧，那么我们也有一种需求，过去我们是不认知的。比如说我们年龄大的说，你们家没有电梯吗？哎呦，我们真没有电梯，但是老年人他就是不方便。所以在去年我们开始，今年和去年就是分别加了两个客房的电梯，客人就非常的方便。 对， 包括我们的标识啊，比如说我们院内228亩的占地当中，各种的景色，包括春夏秋冬个别的美，我们在这个院内的走廊灯箱那边呢就精心打造，既有我们的景色景观，那么把我们的客人的指引的灯光也镶嵌在了里边。那么还有这个床上的客用品，也是随着客人的需求在不断的这种舒适感上我们在打造。比如说我们的床 N 年之前我们还是1米的啊，1米宽的。那么随着我们居家旅游呢，有需要大人带着小孩的，我们要加床啊，我们有这样的床。另外我们的标间1米2的、1米5的，还有1米8的，不同的这个尺寸的都有，也就适应不同的客人的需求。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在舒适度这方面，我们还是非常注意这个细节的。这个是一个硬件方面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员工硬件方面呢，对这个硬件的设施都给予关注。比如说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部的师傅去转岗去巡视，在这巡视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室外的地砖松动了，那么他怕绊着客人怎么办，马上告诉他的部门经理，他的部门再反馈给工程部，那么马上及时进行了维修，就是减少了客人走路的这种路不平啊，磕磕绊绊的。 这个巡视工作是常态的是吗？ 常态化的。常态化的。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应该说是很多的。那么在软性的方面呢，应该说是更多了。比如说处理客人投诉，这个在酒店当中好像是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好的方面呢，表扬的，我们也经常收到表扬信，一个月平均得20-30封吧。那么也受到客人这种反面的负面的这种投诉。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团队的一位客人在饭厅吃完饭，他就把这个一件的上衣落到了餐厅了。他就找啊找，说我这个衣服哪儿去了，我这个衣服里有3000多块钱，各种银行卡还有手机。他很着急，可是我们这个经理和领班呢，包括没下班的服务员，找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发现。后来他就不信，说肯定就被你们服务员拿走了，就是特别的肯定。最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这经理呢说，这样的吧，您先到房间去休息，完了我们再帮您继续找。 那么我们的经理呢，为了找到这件衣服到底哪儿去了，就跑到我们的安保部的监控系统，从晚上的11点钟查到了凌晨1点，2个小时。 嗯 啊，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通过查看我们的监控系统呢，结果发现了一个镜头，有一位同志把他的衣服给提了走了。后来我们这个经理又怕影响这位客人，说你那会儿你不能敲客人的门去呀，我告诉你找到了或者怎么着的吗？那么查到他的房间号之后，到凌晨5点钟发现这个客人出来了。这个经理说，这件衣服是您的吗？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位客人，您看看，把您的衣服给拿走了。他一看，哦，是我们一个团队的。后来呢，就是把这个事情呢说清楚了，什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就是被拿走了这件衣服的这位客人是他们一个团队的，喝醉酒了，在餐厅，结果拿错衣服了。到凌晨5点钟，这两个人一见面，啊，是你呀，还认识，但是不知道拿的是他的衣服。 其实是一块儿的拿错。 其实是一块儿的拿错了， 没意识到， 就没意识到这样的。就物归原主，所以他后来觉得特别对不起，哎呀，错怪你们了，特别特别对不起。 这一点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很自信的，对吧？ 很自信的。 嗯， 您再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拓展公司到我们这儿来搞拓展活动，冬天，首先是冬天特别冷，我们这销售员呢跟他在对接业务的时候说，今天下午天这么冷，估计你这拓展业务原计划在外边做得了吗？他就暗自在想，估计今天下午的冷他们是受不了的，怎么办呢？他就去我们的网球馆做了第二手的准备，说今天下午估计够呛，凭我的经验肯定应该下午在室内了。结果收拾好了之后一跟会务组对接，果然不出所料，客人说我们这天真的不能在外边做了，马上就用了我们这个网球馆。这是我们一个销售员这个在对接业务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就是想客人所想，在提前预判客人有什么需求。 侯福清告诉我们，他始终带领着全体员工遵守以顾客的需要为目标，以顾客的满意为标准的信条。每天他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宾馆的各个角落，碰到问题他就会立即组织相关人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更新旅游服务观念的同时，坚持做到服务的精细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企业发展的承载能力。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和我们分享旅游行业榜样的故事。 陈欣、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学以一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榜样人物，他们分别是北京玉心苑宾馆总经理侯福军，北京顺义宾馆餐饮部经理马晓辉，再次欢迎二位。刚才上半时段呢，听到二位讲到自己所在的单位在这些年当中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其实就跟咱们这个旅游环境一样，慢慢的咱们在走向一个更加成熟的，或者更注意服务细节的，更讲究高品质旅游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旅游发展的阶段。那结合到咱们顺义宾馆餐饮部的马晓辉，那晓辉您所在这个部门，按我的理解呢，它应该是用舌尖上的味道来留住顾客，留住游客的这么一个部门哈。那话说回来了，也就是在您的餐饮部，您觉得您和您的同事们是靠什么样的特色来留住顾客、留住游客的呢？ 这个我们靠的主要是这个传统味道和创新特色菜相结合留住顾客。 什么是传统味道？什么是创新特色菜啊？ 传统味道就是咱们一些，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川菜里边的什么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这个鲁菜的什么葱烧海参呀、啊、这些东西。创新菜呢，咱们就是属于打破这个，比如就是西餐可以跟中餐来相结合， 嗯， 南方的菜跟北方的口味来结合。 哎，您熟悉的比如说西餐中餐结合的有什么具体的菜名，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呢？ 像咱们做的那个红薯，一般的都是这个老人呀小孩都是比较喜欢吃的，我们把这红薯蒸熟了之后，完了在它的这个红薯的元素上加上这个奶酪跟芝士，再放进烤箱里边给它烤一下， 嗯， 完就是奶香味十足。 这叫什么什么橘红薯？ 芝士橘红薯， 对，就不一样了，是吧？嗯，挺受欢迎的。尤其你刚才说一老一小欢迎这个， 对， 是吧？ 嗯， 家庭特别欢迎。 嗯嗯，还有一些就是我这个呢，主要是学做这个家常菜出身。 嗯， 家常菜在做法上虽然是吸收了众多的这个菜系，但是呢它也就没有了比如像川菜啊、粤菜它本身的这种口味。 嗯， 这个基本功我们都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想留住这个客人呢，我们就把这个顺义地方的农村的这些特色菜土菜， 嗯， 你像比如就是过去咱们说那个家里边有个婚宴喜宴什么之类的，哎，这种流水席里边什么蒸的扣肉啊、松肉啊、熬的炸豆腐呀， 嗯， 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把这些改良以后做这些像什么炖的红烧肉啊，咱们就利用它那个小火慢炖收汁儿，那个肉炖出来之后特别红亮，看着特别有食欲，就是经过咱们改良呢，把这些就这个乡土菜，这些就是一点点推上了餐桌。 嗯，明白了，在传统这个做法的基础上再创新再改良，尤其是做到中西结合、南北融合，用更丰富更独特的这种的味道的记忆来留住游客，确实是个好方法。而小辉，我们听说你们宾馆的这个餐饮现在已经做到了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是吗？ 这个就是必须服务要有标准化，不能到原来我们那个宾馆似的，就是说这些制度不是很严谨， 不能差不多就行。 对 啊，要有标准， 有标准。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去了这个很多这个兄弟单位，像我们去那个西安学习这些先进的餐饮管理经验，把这个 5S 这个管理制度引进来，完了要求职工呢就是严格按标准执行每个环节的操作，层层落实。这里边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餐饮部也成立这个质检部门。 你们餐饮部自己就有一个质检的部门？ 对， 嗯， 每周呢都是对这个咱们各项目服务项目进行一次质检，就是安全跟这食品安全， 嗯， 这个质量这块检查。就是有一次这个咱们检查呢，发现一个就是项目里边这个牛肉，它那上面啊，我们这个都是有标识的，应该是就是哪天加工出来的，应该三天还是五天，这个就得要使了，有一个保质期。 嗯， 就是发现一个牛肉就是过期了一天，我们当时问这厨师，厨师说这个没问题，说看着颜色闻的气味都没问题， 这是 过了一天， 凭经验判断的。 对， 对， 凭经验判断的。他就想着今天把这使了，但是我听到这个呢，我直接我就是给拍板，我说这个不能使。因为什么呢？咱们家里边时间长的菜咱们都不吃，咱们怎能把这过期的这个咱来给咱客人吃啊？ 马小辉说，作为宾馆餐饮部的负责人，在现场他没有批评员工，但是他讲了一个道理，为了集体好，想避免浪费控制成本，但创造利润靠的是技艺和服务水平，如果靠牺牲食品安全，这个利润宁可不要。民以食为天，诚信经营才是我们每个餐饮人的底线。哎，刚刚听到的是小辉在讲咱们顺义宾馆餐饮部的一些事情啊，听到他们的一些标准化，听到他们的一些服务的理念。那侯总，侯福军，您作为咱们玉心苑宾馆的负责人，那您不仅是一名酒店人，更是一个旅游行业的管理者，在管理好这个集体，管理好酒店的时候，您一定也有您非常明确的标准和非常细化的一些准则，对不对？ 对，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内部管理方面，从2001年就开始执行了我们内部的企业管理，一个叫 ISO 9001认证。那么它集合了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的东西，这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各个部室的你的指标的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第三部分就是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员工要遵循的三部曲，也是各个部室的一个抓手啊，各个部室工作的一个抓手。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加强内部的物资资金的管控，还有48项的制度，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管控。另外呢，就是我们员工在加大员工守则的力度这方面也是不断的来加以修改和完善，这是员工守则的执行。再有就是客人的意见到底从哪来呀，加强对管理者的这种体验，我们也有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店职人员部门的经理就要求你要住客房，要体验我们的康体设施，到底你的设施好不好用啊，要亲身体验， 你自己作为一个体验者， 对， 你要回来回答， 回了回答，第二天早晨的晨会你要汇报的，发没发现问题。另外就是在这个员工这块呢，我们要年年开展评优活动。另外我们也坚持了14年在对我们的干部实行读书交流体会交流。 哦，还有这个环节的读书交流。 对，每年 读一本书，完之后呢再做推荐式的这种交流活动，还是使大家呢受益匪浅。 侯总，我还听说您组织出版了像院志啊，还有企业文化手册啊，还有什么育新院报这样的带有宾馆文化特色的一些内刊书籍是吧？我听说您自己还在企业内部组织了一些这个特色的叫内部的一些书刊啊书籍这方面的活动是吧？ 对，我们育新院报是每季度出一次，另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打造我们建院32年来的文化成果，建院30年之前我们还专门聘请了两位的院级领导来组成一个小组，把我们30多年来的这种酒店的艰辛的历程，可以说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全给他集合到了这本院志当中。刚才是一个预宣报，这是院志。另外我们也汇编了我们员工这种这个服务案例啊，服务案例自编自导我们员工的切身体会，那么集合成了一本书，大家在这当中得到学习启发，或者在今后当中好的我们要发扬，不好的要摒弃它。 听得出来侯总你们是用了多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竞争力和实力，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有硬件的有软件的。那么对于另外一家咱们顺义宾馆啊餐饮部的马小辉，对于小辉你们来讲呢，咱们恐怕现在也是非常要强调的软实力这样一个指标，其实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服务是咱们北京旅游的重中之重了。那么咱们在这方面如何把握好服务的标准呢？这个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具体的事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原来啊，这在来有一个台商来咱顺义投资，就是在网上查到看咱们顺义宾馆是一个老宾馆，他来了到这住以后呢，就是到我们餐厅用餐，点餐服务员就按那个咱们这个菜单这个制作方法就给他制作了，人家没提出什么意见，简单吃了两口就走了，服务员就反馈给我们厨师长，厨师长就跟我说了，完了我们就通过这个前台的信息知道他是一个台湾客人，而且他点这菜呢都是按咱们顺义本土的菜，可能这个属于油比较重这块儿啊，哎，台湾客人是喜欢那个 清淡一点， 清淡，还有爱吃一些这个蔬菜海鲜之类的。第二天他又来了，我们就提前跟服务员就把这个咱们这一些清淡的呀这个给他重新制作了一个菜谱，让他在这里边来点这菜。这个严先生呢就是在这儿看，就是说咱们服务员啊跟咱厨师挺用心的，哎，就感觉哎挺好，吃了得有那么一周时间嘛，他就回家了，走了，走了完第二次来呢，他是带着他那个老妈80多岁来了之后呢，这前台呢马上就给我们信息了，马上就反馈给我们，我们赶紧的就是根据这个台湾的这个口味跟咱本土，还得要来咱们顺义，还得让他吃到咱们本土的菜嘛，给他调整那个，互相搭配，完了老太太吃的特别好，很认可。完了每次就是严先生带朋友啊，还有家人来北京，他就是一定就是要求要住在顺义那儿，顺义宾馆。 在我们对马小辉的采访过程中，他要讲的事例有很多很多。他说对于自己从事的行业，他总结的关键词就是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对于餐饮，对于旅游服务，他认为每一盘菜都应该是用心制作，最终形成特色招牌。对自己的岗位，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坚守。2018年6月，马小辉荣获味道中国顶厨大赛先进奖，并被组委会邀请担任形象大使。好了，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按照惯例，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一员，二位榜样人物，你们最想对游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两位分别来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好吗？ 你想看蓝天白云吗？你想住家的感觉吗？请到我们北京育新院宾馆。 我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请大家来顺义来品尝我和我的团队为您做的乡土菜。 好的，再次谢谢二位榜样人物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谢谢你们在你们各自的岗位上为游客服务这么多年，而且通过自己不同的专业为北京旅游做出的贡献。更希望像刚才你们所说的，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们能够在北京旅游的过程中感受到家的感觉，家的味道。 再次谢谢你们，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